僵尸先生第二部，原著黄英、骆泽之、黄炳耀，后期志聪，主播及改编陆氏吉祥。第42章，上回我哋讲到，啱啱啊九叔呢就招咗何老板同埋呢个宝少嘅鬼魂上嚟，諗住共同对质，点鬼知啊炸出一堆八卦嘢。而啱啱讲到精彩之处呢，突然间阴风一阵刮起，阔阔声啲黄沙吹到每个人只眼都擘唔开，外面啊声铃声啷，声铃声啷，一阵铁链磨住地下嘅声啊传咗过嚟，随即啊在场所有人啊毛管都动起晒，哇！突然间系咁冻嘅，只见到过嚟系三道鬼影，两个溜溜高高，睇起身戴咗顶好高嘅帽，一只白色，一只黑色，睇嚟似黑白无常啦。而中间有一个肥肥得得个鬼影，就俾人双手扣住，原来系何老板嘅鬼魂。九叔眯眼望望过去，何老板，跟手啊望望自己招出嚟嗰只，随即就立起把遮，入入手，上手。咻咁一声，馒头前面嗰何老板消失无踪啦。文才同秋心啊，手揞住眼，手上边嘅蜡烛啪啪两声啊熄咗。一时之间，成个公堂全部黑晒，在场嘅每个人只感到一阵心寒，系咁涌埋自己嘅身体里边，有啲啊惊到想嗌啦，但系又嗌唔出。九叔收起只油宝遮，大喝一声：文才、秋生。文才同秋生即刻就扑前，点啊师傅？然之后九叔嘅左手一扬，手心啊多只小葫芦，葫芦盖一打开，一阵白烟收咗入嚟。九叔啊将个葫芦一吸，喂肉身呢？会喺外边啊，师傅，快啲过去，打开个葫芦，塞入佢口里边啊！吓咁赶啊，师傅，阴差上路啊，阴气咁重，隔篱肯定有啲谂住借尸还魂嘅，唔好俾其他人上佢身啊！文才同秋生一声应诺，攞起葫芦，拎不落兜住个衙门向外边走啦。只听到一声佛号：阿弥陀佛，大人，大家都等紧你判案噶。 吓、啊，等我， 大人，莫慌，有贫僧喺度咧。一边讲，一休大师啊，攞只手搭一搭阿袁太爷。袁太老爷呢，只觉得手背一阵暖流传入嚟，当堂冇咁冻咯噃。咁啊，顶一顶。 咁本官就来者何人啊？ 犯人系何有福？ 袁官拧住面讲啦。 大师，佢话佢系何有福、啊？ 哦，证人都到咯。两案并审就得啦。 两案？边两案啊？ 何家二太状告任一庭谋财害命为一案，黄石镇乡亲状告何有福同史大宝祸害黄石镇为二案。 啊，冇错冇错，两案并审，跟住你大师， 跟住。咁就梗係要传召第一案嘅被告任一庭啦。 啊，係冇错。嚟人啊，传任一庭上堂。 前面啲牙差嘅脚都震晒，听到袁老爷咁讲啫，震腾腾咁嗌声係叮叮走到冇影，咪带婷婷上堂啦。咪过咗一阵呢，只见到婷婷行到上嚟，一见到何老板啫，即刻啪一声跪低， 舅父，舅父，你要同我做证啊！ 何老板嘅鬼魂呢，长叹一声：， 阿拉都知道，系阿拉地理唔住，系阿拉居心不良，谂住叫你过嚟嫁个有钱人。其实我都系为你好啊。 啱啱讲到呢度啫， 只见到隔篱嗰只白无常一举手攞条哭丧棒，勾何老板腰骨，啪咁啊打落去。何老板一声惨叫： 哎呀，哎呀！阿拉唔系咁谂，阿拉直情就系谂住隔篱个女将你咁病咁样交去报销嗰度，然之后咧就谂住喺报销身上攞啲油水。其实舅父系见你家大业大，想将你嘅家产吞并嘅啫。 正所谓啊，鬼拍后尾枕，俾白无常一勾落嚟啫，咁啊真系乜都讲晒出嚟啦。只见到何老板呢个头慢慢转过四个姨太面上。四个姨太见住呢隻坚嘅几个，全部都吓到脚都震埋，早就跪晒喺地下啦。 哎呀，老爷，真系你呀、啊，老爷！ 你几个贱人，阿喇嘛爷都听到咯。原来你哋个个都要被顶咯，我大。 四个姨太听到个个耍手兼拧头啦，只见到黑五无常一闪就闪咗四姨太身后，攞起咗哭丧棒凌空咁样飞，冇声、啊。不过冇声还冇声、啊，四姨太大嗌一声： 老爷，你呀、啊，你又唔睇下你自己几咁孤寒，你呀、啊，连自己亲生侄女都要计嘅，我点知啊？我以后会得到啲乜嘢啊？所以 三姨太亦都讲咯： 你呀、啊，你话你最锡我噶，后来你又娶咗呢个阿四翻嚟，我哋做女人嘅都系身边有个钱好啲，你唔好怪我啊，系你有负我在先噶，而且啊，系啊系啊，宝少自己讲。是他请人来对付你，不关我事的。你冤有头债有主，你找宝少好了，我就得个支持的咋。 阿弥陀佛。大人，证据确凿，可以宣判未呢？ 袁太爷见到咁手呢一直做被一休大仙按住的嘛。慢慢的心里面真的没那么慌了。于是一拍惊堂木， 现在人证鬼证都俱在，判官现在宣判，文女任一庭，实在是被冤枉，当庭无罪释放。姚家四个太太勾结外人谋害亲夫，你哋仲有咩话好讲？ 四个姨太见到前面有官，后面有鬼，个个耷低头话唔出声啦。 好，你哋冇得辩驳啦嘛。案情啊比较复杂，仲四个姨太还押大路，择日再判。 而呢个时候呢，九叔啊慢慢行咗喺公堂前边，对住嗰两个鬼差同埋何老板拱一拱手。两个鬼差呢，对住九叔啊竖咗五只手指出嚟。九叔一窒 咁鬼， 啱啱我諗住讲， 喂，我都冇叫你上嚟嘅。 两个鬼差伸条脷出嚟对住九叔揞岌头。九叔就讲啦， 我冇叫你一定要嚟㗎嘛。 一边讲，两隻无常鬼又攞咗只手出嚟，十隻手指对住九叔。九叔就指住佢讲啦， 你老板坐地起价， 仲想讲咩啫？只见两隻鬼差头一拧，锁链一戚，铃铛啷一声，刮你一道阴风，呼咁样，三隻鬼又唔见咗啦。而呢个时候呢，衙门啲蜡烛啊灯啊全部着返晒啦噃。袁官一见到，好似真係冇事就走晒啦噃，随即啊整整衣衫，坐返正，未等佢坐定啫，见到前面有个人斯斯缩缩諗住走人。一望，原来是内福管家噃，啱啱啊讲咗句， 诶，内福将佢压翻嚟。 啲牙差未惊完噶嘛，都唔知讲紧边个来福管家，担个头出望，只见到门口秋生同文才就掹住个高高大大人入咗嚟，一望之下咧，九叔就笑啦，呢、这个咁啊冇示威，我佢几日都仲系咁大件啊，几襟挨噶噃，冇错啦，来人正系啱啱换完魂嘅冇示威，原来啊。阿九叔朝头早咧，叫秋生攞只生鸡，咁啊生鸡上面引一条线，条线上面楞住武时威嘅生辰八字，就见秋生同文才咧一路嗌住武时威翻来咯，武时威翻来咯，慢慢咧就竟然喺咸水镇同埋清水镇中间揾翻游离浪荡，成嘴成口都系垃圾嘅武时威翻嚟，两条友啊夹手夹脚揿住武时威。冇咗个魂噶嘛，文才见到武时威咁嘅衰样啊，不自然咗啲感同身受，好落力咁啊帮武时威抹干净个身添，换咗件新衫，所谓啲新衫咧都系干干净净咁解啦，将呢个傻傻更更个游魂嗰个武时威咧夹喺咗啲黄石镇嘅乡亲嗰度，啲乡亲系几出奇啦，点解呢个人戆戆居居咁嘅咧？阿秋生就讲啦，唔好睇小佢啊。他们是我们保安队长来的，所以呢班乡亲来击鼓的时候，武时威就混在班乡亲那里，只不过他是生魂未归位，没什么意识，人去哪他又跟着去哪了，只见到三个人刚刚走进来，来福管家呢刚刚就经过了班乡亲抬过来的两条丝那里，即是蛇精的两条丝，慢慢拧回转头，唉，想着自己走不去了，啪一声就跪低，谂住听候发落啦。突然之间，其中一条丝咧，啪一声咁啊跳起，在场众人全部吓一跳。哇！咪死人翻生定系僵尸作怪啊？九叔一个箭步飙咗前边，仔细一望，唔系僵尸啊！来福管家一见到突如其来呢个变故，成个人啊蹲咗地下，嗌都未嗌啫，之前俾蛇精上升条大汉，个嘴一擘。九叔都未嚟得切掹架撑啫，只见到一条黑蛇就从呢个大汉个嘴度系咁飙出嚟，好似呕蛇咁，一啖就噬咗个来福管家条颈度。来福管家连惨叫都未嚟得切嗌，当同个双眼一反，只手啊抽下抽下。文才同秋生都见到，死啦！点会咁嘅呢？九叔见到一窒一惊，谂起啦。就喺琴晚啫，咪同怪老子斗法嘅，两条大汉就俾蛇精上身，其中一只咧就俾九叔攞条木棍一拍就拍咗去七寸嗰度，成个人就唔喐啦。如果大家仲记得嘅话，秋生同文才都谂过，点解师傅攞住碌棍一殴七寸就瞓低，自己殴七寸咧就殴一条坑嘢出嚟嘅，仲以为自己道行未够深添。原来呢条咁嘅蛇精啊，俾九叔一咬，当堂咬晕咗，冇死喎、啊，而真系无巧不成书，啱啱鬼差带住何老板嘅鬼魂，一阵阴风阴气啊带过嚟，条蛇精啊当堂吸收咗好多阴气，哇，好补噶嘛，当堂啊醒翻，本身谂住炸死噶啦，咁啊蛇出咗名狡猾噶嘛，见到在场啲人好似都冇乜反应，都未惊完啫。咁啱啊！见到来福管家隔篱都经过，仲要企正喺自己隔篱，美食当前，忍都忍唔住，啱啱咬死来福啫。一望见到离佢最近嘅竟然系婷婷，婷婷就跪喺佢哋面前冇几远嘅啫嘛。九叔嘅身形快，佢啊仲快，一个蛇头喺大汉个嘴度一飙飙出嚟，冲去婷婷嗰度啦。九叔啊大嗌咗声，弊！左手的三袖笼短柄金钱剑已经挥出来了，只见到条蛇够狡猾了，一见到九叔过来知道是硬嘢，蛇颈一缩一盘，成条蛇一耷低谂住卷去婷婷脚嗰度，只听到嚓咁一声，一道金光直打蛇头，啪咁一下，蛇头即时冒起白烟。九叔一手掹开婷婷，定眼一睇，原来一粒佛珠，眼光向后一秒，只见到一休大师已经企在县官的前面，神情不知几咁庄严啊！咁好啦，见案就判咗啦。蛇精突然间作怪，跟住落嚟又会点呢？欲知后事如何，请听下回分解啦。